IBHK. 时间嚟到晚上九点钟，天文台录得室外气温十四度，相对湿度69%。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同冬季季候风相关的冷空气正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在下午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约97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菲律宾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多1-2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跟住落嚟嘅节目系一口凉气。 星期二、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 ，Andy， 猛虎电台，私人空间。 想听补习老师同你分享教学上、生活上嘅趣事？ 想听我哋同各位同学嘅时事私语？ 咁你就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我系卡空， 我系 Annabelle。 逢星期五晚9至10 ，IBHK 一台，我哋同你一齐说说私语。 2014年嘅东华三院奔向共融，香港赛马会特殊马拉松喺中环天马公园举行，一共有2500位跑手同半跑员喺龙和道上奔驰，更加有多项表演，气氛非常热闹。2015年嘅奔向共融将会喺1月18日举行，地点定喺充满生气嘅东九龙启德跑道，让共融嘅精神藉住长跑比赛响遍九龙东。 My name is Bond.James Bond。 在香港这个这么小的地方里面，可能你会听过有 氧气、 热气、 氮气、 氧气、 氢气、 石油气、 巴气、 氯气、 煤气， 还有什么气呢？ 傻气咯。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一口凉气。 一口凉气今集有 Alex、 Edwin 和 CK。一口凉气，今集主题是我们圣诞刚刚过去的圣诞做过什么。好，圣诞快乐，虽然过了 是不是应该新年快乐啊？就应该新年快乐，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我们下个星期回来见，已经是讲紧2015年啦， 冇错， 系啦。好，咁啊，都预 Merry Christmas， 预祝，我想讲预祝圣诞快乐。 虽然过咗啦， 系啦， 礼物日都过咗啦，已经 系啦。咁我想问我份礼物咧， 冇礼物啊， 交 你人工都未俾啦， 咩咧？ 咁要问 人工 都系嗰句啦，问台长呢样嘢系咪啱啱？系啊，喂，咁我哋今集嘅内容咧就系讲下大时大节啦，咁啊都讲下呢一个我哋 Christmas 系啦 ，Christmas 啊 ，OK， 点样过啦吓？咁好啦，问下两位主持啦，你哋嘅 我哋又唔记得宣传下我哋自己嘅节目， 系系、哦。欢迎大家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系啦。咁其实咧，除咗 like 我哋 fan page 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开放咗我哋嘅风烟热线电话，几多啊？ 系81924481。 系啊，太耐冇上嚟，争啲唔记得个热线。 我哋有一条线嘅，欢迎大家上嚟抢线嘅。 抢线冇错， 冇错。咁咧都 今晚会唔会又系嗰个人打嚟咧？我好期待啦。 嗰只门又系你， 又系你啊！ 咁咧，不过都要交代一下嘅。咁点解我哋有一排啊，好似失踪咗咁咧？咁样咁啊，基于咧我哋嘅人手安排咧，咁啊有少即系嘅， 都好似好耐冇 系啦，好似好耐冇见大家啦咁样。咁啊，我谂我哋咧嚟紧都可能会有少少嘅调动啦。咁啊，留意一下我哋最新嘅消息啦，咁样啦。咁好啦，咁继续我哋今集嘅话题啦。咁我想问一下三位啦吓。咁我想问 三位啊， 两位 有灵异事件， 灵异事件系啦。今日又有灵异事件啦，有三个喺度嘅， 唔好意思，我数学渣， 有三个喺度今日， 有三个，仲有边个咧？ 咁啊，花家姐喺度，唔使惊，我哋冇有牌。 我想识阿捉鬼天师啊， 系啊，花家姐系嘛？哎，不如阵间睇下邀唔邀到佢入嚟啊？我哋好唔 好 啊？系啊，嗱咁咧 ，anyway， 咁咧，我哋今晚 会打电话上嚟都可以噶， 都可以啊， 都得。但系花家姐喺我哋后边，叫佢打上嚟咯。 咁咪揸咪搭扮打电话咯。 有得谂。喂，咁但系我想问下两位啦吓，又想讲三位，两位啦，咁我想问下你哋啦，啱啱过去嘅圣诞你点过咧？ 圣诞啊，我讲先啦，工作中度过。 工作中度过，你嗰份请问系咩工？ 转咗新工啦，喺一个海马公园做， 系 咁就见识 有多海水啦， 系咪？咁就见到一棵咧，号称系全香港最高嘅圣诞树， 系 咁啊，耗资都几贵嘅。 嗰棵圣诞树有几粗咧？我想问，我想知几粗啊？ 几粗啊？ 唔知啊，真系。 因为我去迪迪尼咧，即系米老鼠嗰个乐园咧， 即系同我打对台嚟噶系嘛？ 唔系，唔好咁讲，我都 今日唔系做嘢去玩啫， 即系飞嘅海水公园袋喺度噶，唔使惊吓。OK， 咁咧即系我睇到嗰棵圣诞树其实都好高噶， 系啊， 即系我见到嗰个位咧，有多时就系我哋即系你知啦，大时大节一定系咪都会去一下啲。主題樂園玩一下啦，咁樣我想問你使唔使收嘢咧？ 要啦，梗係要啦。 收幾點啊？嗰、那個樂園 八點幾啦， 八點幾 咁早？ 八點幾好早喎、 啊，算晏噶啦，算晏，好晏噶啦。 嚇係㗎， 係啊。 咁平時收幾點㗎？ 六點。我已经迟咗 OT 咗几个礼拜啦， 我唔怪知啦，原来系咁。 你知我啱啱咁赶飞过嚟，都系为咗。好辛苦啊！ 系啊，都系见花家姐一面啫。 系啊， 要遮翻个头啊嘛。 即系我成日都话事实嘅，又俾我怼爆啊！真系唔好意思。 肥仔入唔到，唔早啲同我讲啫。 我都唔知噶，啱啱肥仔同我讲，我先知啊！真系，系咪？我都系啱啱都系我先知。 系啊，喺圣诞节喺公司做过啦。咁就今年难得咧，系一份圣诞礼物都冇噶。 诶，竟然 系系冇噶， 竟然 OK， 竟然估唔到。 好 ，Evan 咧， 我啊。我就男人啲咁度过嘅，我系喺网吧度打住 火腩饭，入住 家我都想有得食啊！我都食个鸡扒就冇钱啦。 你喺网吧度过 啊？系啊， 打 打嗰啲枪 game 咁样咯。 系咪 CS？ 唔系旧啲 吓？ 佢哋 Left for 咩咧 ？Left for Dead。 Left for Dead 系啦， 呢个系算 friend 玩咯， 算新噶啦。 哇，真系好毒喎！冇 party 开咩？ 冇啊， 我系 房啊。 有嘅，我系翻完嗰啲教嗰啲报道会之后咧，咁、就散咗啦，跟住咪几个朋友自己去打阵机咁样咯。因为我记得我上一年我去过睇嗰啲咩圣诞树咧，咩五层楼高， 五层楼高， 即系排队入去睇一睇，跟住走。 高达嚟嗰部，五层楼个高达嚟。 咁系你海洋公园号称个高啲啊？定系到底佢嗰个五层 楼高嘅？ 咁应该系你五层楼嗰个已经高过我哋，高达嚟嘅呢部应该系。 但系讲紧你就系走入去睇一睇棵圣诞树走翻出嚟。 嗰个地方系噶，唔知点解当年就系一年前啱就去嗰、那个，我记得系唔系中环定系上环啊？ 嗰头噶， 啊，应该系中环啦。 IFC 中环嗰铺，我知边 个。真系无聊到咧。 咁你又走去睇？ 圣诞 fan 叫我睇嘛？而家睇圣诞树噶啦，喺香港。 点解唔系 圣诞树望 CK 咪有咯？ 点解啊？点解要望我啊？ 人版嚟噶嘛？ 人版啊， 唔系啊。但系个问题，你问我咧，我觉得咧，即系圣诞节咧，即系一定会有嘅咩？就开 party 咯。 冇啊 ，sorry， 唉 ，party 唔系话某人搞嘅咩？ 系喎，最好 似甩 嗱咁， 甩咗我哋底喎， 冇甩过你底， 甩咗好多次底喎。 大佬你腹肌啊，大佬嗱， 搞手 问题， 搞手嗰个唔系你 咯。唔系嗱，听众真系要做呢一个嘅公平嘅抉择，就系嗱，我问啦，我搞出嚟我冇乜所谓嘅，但系我喺 WhatsApp 度问完冇人复啊嘛，你明唔明啊？ 证明你耗住力惊人啦， 我哋有复噶， 跟住又走嚟话我。 喂，你嗰啲所谓交换礼物啊、聚餐啊、居马费啊、人工啊。啊，从未出嘅， 系 我哋开人哋啲啲 台 罢工。 我哋之前嗰几集嗰啲司机跳肚皮舞啲点都仲未出喎。喂，台长点搞啊？台长， 好似系你老屈我啫，呢个唔关我事嘅。 台长会帮手嘅， 台长会帮我哋手噶嘛？系真系好好啊，台长，我觉得系咪啱啊？咁我哋睇到一样嘢就系，我就嚟又俾人打， 就系吸我哋咪嘅， 摆明喺度屈台长。 第一个节目俾人阉嘅，因为讲得太多台长嘅关系。喂，大哥问。问题咧，以前嗱，你以前细个咧讲紧，你哋会唔会去睇灯饰呢样？ 唔会 ，sorry， 从来都唔 定 都唔会啊， 唔会睇嘅。 吓咁，哇，冇童年回忆噶噃， 童年回忆， 童年回忆， 开 party 已经系童年回忆噶啦。 你细个开 party 啊？我得 咪而家有啦，细个开 party 咩啊？10月25号系便服日噶嘛，开翻我开 party 唔系 啊？ 学校唔计啊，学校嗰啲废噶， 真系激死！唔系学校嗰啲啊，即系讲譬如话朋友啊、屋企啊， 有啊，年年都有聚，系今年冇聚咯。边个搞手啊？我企坐我企我对面嗰个咯。 唉，真系阴公啊你！ 年年都有搞噶， 我难得今年有，以前我 系 冇嘅。 即系讲起都猛猛 好， 诶， 真系唔好信 CK 嘅住。 啊，难得今年我哋系冇聚嘅，系冇聚。 倒抽一口凉气都要 CK 要。 唔好咁啦，唔好咁啦，唔系，但系我应承大家会搞嘅 ，OK。咁嗱， 新年啊， 新年，我知， 所以我哋朋友就拜年。我哋会谂一样嘢就系咧，以前圣诞咧嗰个气氛咧浓烈好多嘅噃。你觉唔觉嗱？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人大咗关系啦。其实咧近啲我谂系即系我谂呢四五年到啦，其实个圣诞气氛系冇，即系冇以前嗰种咁期待嘅感觉，你哋系咪咧？ 嗱，我本身就唔系好 feel 到嘅，因为以前咧，一系啦，我就系圣诞节啊、平安夜嗰啲咧，我就跟我都去咗我阿嫲嗰啲寿宴，因为唔知佢哋会拣个去摆酒 嘅，摆酒唔知。 哇！先正讲翻摆酒啊，点出去玩咧？ 咁啱就话， 唔系特登嘅，佢哋特登拣个啦。 咁啱特登摆酒， 系啦。一系就系、是、 巧合同巧合， 巧合讲得好，讲得好， 走埋一齐就 唔 系巧合， 都唔系巧合嚟噶啦。就系我阿妈会逼我同我家姐去睇戏， 睇咩啊？睇埋嗰啲 乜哈利波特啊嗰啲咧。哦，睇完之后，跟住逼我哋两个翻屋企，就唔俾我出去玩嘅。 吓，咁但系其实睇戏都系个玩乐嚟啦，已经。 但系完全你 feel 唔到圣诞气氛噶，哈利波特唔会变咗圣诞树 嚟噶嘛。而家星期六日都要哈利波特做明珠台啊。 星期六， 系星期六， 仲系嗰集我，就嗰集重播紧。 我有朋友话决定咗每个星期六系要宅喺屋企度， 冇错， 都去 睇哈利波特， 睇哈利波特嘅 七集啊，总共七集， 真系睇 慢慢睇嘅，真系 睇到癫我同你讲。但系嗱，我哋睇翻一样嘢啦，就系有多时咧，以前细个咧，你会好有嗰种感觉就系咩咧？你会好期待圣诞嘅来临， 因为有假放， 冇错。 第一啦，第一有假放，系第一你会有假放而好兴奋。第二样嘢就系咧，你会觉得圣诞节咧系一个系我你问我咧，我会觉得佢系计新年，即系我如果我排个 priority， 我会觉得系圣诞排第一，跟住过年排第二嘅。 咁奇怪， 系啊， 新年有利是斗噶， 咪有利是斗唔系我袋啊嘛，细个啲钱， 啊、 我成日都话由细到大，我哋面对住一个最大嘅骗局就系我哋屋企人，永远都系噶嘛，斗咗利是，你阿妈就会笑琪琪咁同你讲，你袋住先咧， 但 又 系袋 住先啦， 投资住先咧， 又系袋住先， 咁系你屋企问题啦。 但系你唔觉过圣诞系又好有嗰种气氛，特别系以前咧， 唔得，中学 冇乜气氛噶、 要考试喎、过完圣诞之后， 哦咁啊系， 边度有气氛咧仲？ 就算我读完大专，读到大专都系噶，都系放完圣诞数倒数完先至去 考 试咯， 冇错。 系啊，有一年我哋出去倒数，我哋倒数完之后就大嗌喺街度话考试啦咁样咯，好扫兴啊！我哋系，但系嗱，一个问题就系你哋觉得 你覺得而家聖誕嗰個意義去咗邊咧？ 聖誕有意義㗎。 唔係咁，當然 和平 嗱，你問我咧，我翻教會咧係有個意義喺度嘅 ，OK。咁但係如果問你哋，你哋覺得嗰個意義喺邊咧？而家 意義， 即係可能譬如話睇翻一啲，可能譬如話其他人啊咁樣，你覺得個意義去咗邊咧？ 純粹多個時間可以 hea 下啦，你知噶啦。 有個假期俾可以自己放鬆下， 咪係咯。 我會咁樣理解咯，對於我嚟 講。咁即係你呢個聖誕冇假放啦， 冇。 我諗你應該係第一個聖誕冇假放啫。 係啊，冇錯， 係嘛？ 冇錯。 個感覺係點咧？ 咁好忙啦，但係好充實喎、啊。 系嘛？ 系好开心喎、啊！喺个乐园度同即系同翻同事一齐过啊！ 系 虽然公司都算唔算系送咗个嘅哈根达斯嘅雪糕当圣诞礼物咯、啊？ 哈根达斯雪糕， 雪糕 啊，都唔错噶啦！ 系咪咁大杯嘅 家庭装啊？ 四廿几蚊系咯 ，OK 嘅。 T M V 全味啊 ，T M V 全味 啊，咁 OK 嘅 ，OK 啊，下自己啦，工作中度过几浪漫啦、啊。 但系我永远都系觉得咧，即系如果红日即系大时大节咧。要翻工真系好灰 喎。其实系睇你即系做啲咩嘅啫。我而家呢份工，我即系觉得喺呢个圣诞假咧，系做得好开心。 咦，咁 OK 嗱，最紧要就系你自己 enjoy 落去咯。 好 enjoy。 但系你问我咧，如果我份工咧圣诞要翻工咧，我完全冇 feel 噶。即系你谂下我，即系我做教育啦 ，OK。咁但系我会系，其实我放假之前咧、嗯，即系我哋公司其实会放一个礼拜假嘅，咁、嗯、但系、嗯、但系其实我借得圣诞同埋新年放两个礼拜假，冇噶啦，一直踩噶啦，跟住，咁但系你问我已经系个 holiday mood 咧，已经系由上即系放假前嗰个礼拜开始噶啦，已经系。 是庆祝的周末啦，已经系准备紧啦，酝酿紧。 系啦，已经开始谂定啊，我要去边度玩呢系啦，咁当我即系当然啦，咁其实所谓嘅放假，我都要开一啲嘅我哋叫做加堂班咁啦 ，OK。咁但系其实 anyway， 咁其实我正式嚟讲放假咧，我系放25同埋26号嘅啫。 正常打工仔都系。 系啦，红日啦，即系放红日啦， 红日红日系啦。 咁啊放25、26， 红日。 救命！ 好难啊！ 咩人？我完全捞唔到嗰下，真系接你唔到啊！大 红日， 红日 25、26号啦。 唔系 ，C K 算好嘅，教育界起码得放假先啦。 不过我觉得应该圣诞节啊，肥仔你应该系做得即系比较充实啲。 我好充实，我充实。 你有翻教会啊，报佳音啊嘛。有一年你邀请我去睇你报佳音啊， 唔知边个喺度。街好大声叫我个名 字，系咯，唔知边个啦，系啦。 呢班人都好后悔。 唔系，其实咧，我想问咧，你嗰年企喺你隔篱嗰男仔仲喺唔喺度？因为嗰年你过嚟隔篱嗰男仔咧，报佳音好似唔系几开心， 同司机报佳音 系 咁啊，真系惨啲嘅。 你哋系咁嘅，嗰年 我唔知佢仲喺唔喺度啦。 佢仲喺度嘅， 仲喺度， 仲健在嘅，系 OK， 系啊，咁。但系你问我，我觉得好充实嘅。我24号咧，譬如讲嘢啦，咁我朝头早咧，我都仲要带 trip 嘅，即系我要带我啲学生出去考察。咁考察完之后咧，我就直头喺东涌道行街啦，因为我哋去咗大澳考察啊嘛。跟住去行街，其实咧我系去完，其实我去考察嗰日咧，我已经当自己放咗假噶啦。 考察， 系、啊，即系我寓工作于娱乐咁啦。OK， 咁啊带个考察去大澳行啊，食咗啲沙翁啊，食一啲当道地嘢啊咁样啦。咁啊，跟住睇下古迹啊，咁样就当自己。 其实教书定系做旅游，定系你秘捞、啊？ 我啲学生都话好似导游啊，嗰下。 定系秘捞啊？而家 唔系嘅，我而家冇秘捞嘅。跟住咧，咁啊出翻东涌哇！那个奇景啊，哇！啲人多到啊，即系你谂下圣诞而家变相系咩咧？一个好商业嘅包装啊， 系噶， 系嘛，系嘛，圣诞系一个非常之商业嘅包装，所以咧你会睇到一样嘢就系咩咧？哇！去到嗰度啲人咧，基本上系勾噶。个个都勾噶， 哇正啊华仔啊， 日日去啊，仲要 日日去， 真系噶，哇个个都系，不过最麻烦嘅嘢真系有劫，我真系好唔中意 劫啊， 有劫啊， 有劫即系代表咩？你谂下， 有劫就代表咩啊？ 系咪？即系你明唔明啊？ 喂，度度都有嘅，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行业佢喺圣诞假里面都会遇到佢即系唔同嘅， 系，但系个问题系咩咧？睇到个质素嘅问题。 質素 係啊，質素啊，即係我去，譬如話去某一間好平衡嘅鞋鋪去睇鞋咁啦 ，OK， 咁啊因為Outlet咁啊平啲啦，咁樣係因為我都係託一個朋友咧幫我問鞋咧，個價咧問咗半年都差唔多未問到。 貴人之望，貴人之望，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講開又講啊，真係抽下水先，跟住因為忙啦，哇，嗰度啲鞋咧 display 嗰啲啊，黑色嘅。 黑色 ，明明系一对灰色嘅鞋，即系等于咧，其中咧有一对鞋咧系网球咁嘅色嘅，亦都系网球咁嘅面嗰个质地啊。 嗰对鞋黑到，我同两个仔即系学生去行啦，真系行，跟住我同学生话：佢话个色本身系咁，应该俾人摸到咁，哇黑有啲黑噶，直头大佬啊！即系你问我，佢仲要咩咧？有一对系discount 咗好多，即系半价有特咁滞噶。跟住咧， 俾人摸多先 系啦， 半价有特，咁我都买翻嚟先讲。 我预佢有新鞋嘅。因为那对是 Made in USA 咁啦，咁啊贵好多，即系如果出面买2000蚊对嘅，咁啊跟住咧，我走去问佢，哦有冇新嘅？佢话冇，佢话得翻 display 呢一度，我即刻掉低我走。哇，大佬梗系 减价啦，洗一洗一洗咪得咯？ 唔得，你问我，我接受唔到。第一嗱，我唔知几多人着过，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宁愿，你明唔明啊？即系 我明白你讲乜嘢？ 我好唔 即刻个 picture 联想到咧，可能有几廿个人。 我都幻想紧，好呕心啊！ 嗱，其实咧，嗱，认真一句啊，我好佩服一啲 sales， 即系索一索输跟互落。 你知唔知我试一次嗱？side track 下，有一次我去买鞋咧，我见我即系我亲身经历嚟噶。咁我坐喺度等对鞋嚟啦，隔篱咧有一个人咧，咁啊试鞋啦，个 sales 踎低咗，要帮佢即系帮佢整开对鞋，跟住俾佢自己套落去啦。哇，那个男人！一女人嚟噶，一蚊开只脚，哇！嗰股浓烈嘅精神味道，一传上嚟，我谂下，我坐喺度都闻到佢嗰 即系 手 鼠金活 络，首当其冲啊！佢 sales 系 醒晒啊， 即系首当其冲，哦哇！ 已经热闹热啊，呢啲 真系好犀 利。 其实我觉得嗱，做卖鞋嘅 sales， 我觉得已经系好犀利。 系啊，冇错， 真系俾小费真系要， 真系乜都，即系我觉得呢啲人真系见尽八态，大佬你。即系你好难忍受到呢样嘢噶嘛？我觉得衫都仲好，衫你自己走入去个 fitting room 就试完走出嚟啫嘛。啱啱顶住咪帮你接下衫咁咯，我 OK 嘅。但系个问题，如果鞋咧，就算我冇呢个问题都好咧，我都好怕咧人哋帮我去，即系去整我啲鞋。哦，得得，我自己嚟得噶啦。 得， 系啊， 我哋翻翻，我哋翻翻个话题先。 系你 讲 得太远， 讲 得 太远， 系继续 同呢个圣诞节好似冇乜关 系，同卖鞋关 系。系继续 同呢个卖鞋同卖 圣诞卖鞋特辑， 系继续 卖鞋。 咁但系嗱，你哋睇翻就系、是，即系而家圣诞以主要以购物为主啦。但系以前咧讲紧嘅系冇咁多购物嘢之前，即系唔系咩圣诞大减价，即系成条街唔系化妆品嘅嗰个年代咧。讲紧我谂系十年前啦， 十年 唔多啊，十年前啦，你 仲系个细树， 未有印象， 系啊，嗱，即系讲紧我哋都仲可能系中一二啊， 想当 小 学 鸡年代咁啦，真系会成家人出去影， 我冇噶，我唔会，我唔会噶， 你哋唔会， 我冇呢个习惯嘅， 同埋会喺屋企，即系点都有一 唯一 大餐 咧，我觉得我自己整圣诞节系。冇人陪啦， 好真系好坦白，好真诚啊！ 系呢啲系我坦白嘅，系 Lonely Christmas 嘛。 你问我，我都系嘅，我都觉得。 之前 大家都 之前系之前系 Honey Christmas 嘛。 系咁关唔关啊？ 而家系 关唔关啊？ 关 个 single 嘅 Christmas， 玩 几好， 享受下啦。但系冇机会享受 single 噶啦。 咩啊？ 第日结咗婚之后，唔通仲希望 single 咩？ 呢啲嘢长远呢啲 系啊，即系你问我，我又好 enjoy 嘅，即系起码喂嗱，你问我咧，即系你当我氹自己啦吓 ，OK？ 咁但系问你问我咩咧？我就系觉得起码唔使烦先。 烦咩？圣诞礼物？ 第一啦，第二又唔使烦 食乜嘢 啦，食乜嘢啦， 冇情趣。 唔系，当然呢啲系情趣。咁我而家冇嘅咁讲啦，有我梗系唔系咁讲啦，系咪啊？ 你拍 过 拖未？未， 好难讲。 去哥， 咁早去哥，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记。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11至12，同你相约于洪门会。 声 与 声， 读书 声， 声 声 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港人治港， 听港事， 港人港事。 逢星期一晚9至11，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有盈希同埋 Ricky 以及嘉宾为大家畅所欲言。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在香港这个咁小的地方里面，可能你会听过有 氧气、 热气、 氮气、 氧气、 氢气、 石油气、 巴气、 氯气、 煤气， 仲有咩气呢？ 傻气咯。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一口凉气。 一口凉气今集有 Alex、 Edwin 同埋 CK。好凉气 ，Edwin。 今日同大家分享的 WhatsApp statement 就是生活在乎生活之外啊。都希望各位可以尝试一下打破自己生活的框框啦，留意多啲平时忽视咗嘅嘢，可能留意翻一啲平时我哋城市遗漏咗嘅嘢，你都会揾得翻你究竟。真正的生活是什么呢？有听开节目的都知道，我最近都因为 DSE 就忙一点，平时基本上一至日时间都敷晒，连睡觉都变得很奢侈。跟住最近圣诞节就比较朋友怂恿之下就带了回那些教会的团契，我才有机会去放慢回我的生活节奏，去反省翻究竟呢段时间做过啲乜嘢。教会个导师咧就讲咗一句说话，我觉得几有意思。佢话有好多嘢都唔系必然嘅。我谂翻起呢几个月忙碌嘅生活，我先至发现原来自由啊、私人时间啊呢啲咁基本嘅嘢，有好多时候都只不过系一种奢望嚟啫。我成日都话，其实电台系最悲哀但系最适合香港人嘅嘢嚟嘅。啲人会听电台而唔会睇一个电视嘅 talk show， 系因为佢哋一方面想放松啦，另外一方面又唔想成个钟头净系可以坐喺度望住部电视机。咁选择咗听一个电台啦，一路听就一路做自己其他嘅嘢。到底我哋香港人嘅生活节奏系由几时开始急速到、辛苦到、悲哀到，就连放松嘅时间都要咁忙碌呢？我唔知道我仲会翻多教会几耐啦，我都唔知道我仲可以 keep 住去放松我嘅脚步多几耐。我只系希望喺我仲可以选择放松，喺我仲有得选择嘅时候， 就盡力放慢啲啦。最多將來要跑嘅時候，咪跑得辛苦啲咯。咁啊，最後啊 ，Alex 最近揾咗份新工啦。咁好祝你，唔好俾份新工就捆綁住啦。咁愛情上咧，都祝你揾到一個可以綁住你一世嘅女仔啦。如果真係揾唔到嘅話咧，你又會唔會考慮下我呢？ 有 Evan Alex。 每一个人呢，他过圣诞节个节日呢也都会有不同的经历，不知道你们今年过成怎样。我呢今年圣诞节就转了新工，新环境，新的人，新的上司，新的同事，那唯独呢今年没有了呢就是一个圣诞聚会。不过无论怎样已经过去了，想远呢都远不到了，是不是？其实刚刚 Aaron 说呢，速度跑呢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就好像一部跑步机那样，你可以较快较慢，有些东西是可以自己控制，命运是自己可以把握得到的。那圣诞节完了啦，即是代表什么？2014完了，那我代表什么？15年到了。好了，15年了，那就很多东西都好像开通了，西港岛啊，有加价，什么加价，什么加价，听闻好像有个网台都要加价，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听呢。不过无论怎样都好了，其实即系无论你系有一个 Honey Christmas 定一个 Lonely Christmas， 都系一个节日嚟嘅啫。好啦，最后2014，而家好多啲好多都大事回顾啦。咁嚟紧你有啲乜嘢回顾？你嘅新一年又会点咧？会唔会定一个目标俾自己咧？大家可以谂一谂啦，交俾你肥仔。 2014完啦，完完。咁啊，俾人怨我啦，就话我搞唔成个 party 啦，摆到明就俾说话我听啦。不过我谂，人越大啦，好多时我谂系大家嘅时间真系好难夹到，呢个系真嘅事实嚟嘅。当大家冚好咗个时间之后，原来发现有人又要翻工，跟住有啲又唔得闲，有啲又唔喺香港咁嘅时候，喂，我谂唔系大家嘅错嚟嘅，系社会嘅错嘢。Aaron 就话啦，咁佢都要筹备佢嘅婚礼DSE 啦，啱唔啱？亦都公开咁同 Alex 表白咗啦。咁当然噶，我哋有多时2014年就好似匆匆咁过去啦，啱唔啱？咁啊，2015年每一年好似年尾咁，都好似会玩展望将来咁。到底你选择喺屋企睇电视，定系听收音机咧？定系好似 Alex 咁讲，听一个系咁加价嘅网台咧？呢啲我哋都系唔会理噶，因为我哋只会做好自己。IBHK 一定日日进步。啱啱听啊，台长。当然啦，有多时我哋喺年尾都会有一个愿望噶。我谂经历完啱啱嗰两个礼拜，我谂都好多人都好想要佢嘅，就系身体健康啦，系咪？不知道你们的新年愿望又是什么呢？今天已经28号了，过多几天又出来倒数了， 到底这个对于你来讲又会是一个什么的时刻呢？有些什么在今年你定立的目标未做完，你很快点做完它吧。时日无多，我们下个星期再见的时候已经是2015年，当然我们还有下半节的一口凉气啦。好，翻嚟第二節嘅、 啊，我 feel 到人間有愛，我 feel 到好濃厚嘅愛啊！ 點解咧？ 喺呢個電台裏， 點解啊？ 喺 IBHK 裏面真係好多愛，係 咪好似一個家咁啊？ 好似一個家，冇 錯，日日進步啊！ 日日進步，冇錯。 點解嘅？ 日日進步。 點解啱啱你哋喺我 日日好多人聽呢個 IBHK？ 你哋喺我背後做過啲咩啊？ 唉，我都唔知道。好驚喎！ 係好多靈異事件， 好多靈異事件，快啲 算，死了，台长啱啱闹鬼，我摆入花家姐上台。 有冇有冇啲师傅介绍我哋？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一口凉气。咁我不如讲下咧、啊，我谂我哋圣诞啦，咁通常都会收到礼物啦，系咪、嗯？不如讲下你哋曾经收过啲乜嘢嘅礼物，或者你哋去玩交换礼物，有冇啲咩特别嘅经历咧？我谂每一年都会交换礼物嘅。 啊、今年冇肥仔啦， 又嚟，哎， 一口凉气嘛，怨气噶嘛， 一口怨气， 怨气都其中嘅气嚟噶嘛。 OK，OK，Next 系啦， 你哋曾经有冇话收过啲咩礼物？ 嗱，其实我哋咧，我哋朋友咧，就每一年咧都会有一个交换礼物时间嘅，唔知点解今年又冇啦，好。系啦，咁我哋每一年咧都会即系定一个嘅价钱买一个即系礼物咁样嘅，可能话你定买39.9或者系等下撩啦， 一定系九字， 系啦，又或者可能系 咩几多个六， 唔知23.6啊， 系啦， 总之你喺呢段时间你买到咧。就 OK 噶啦， 系 咁啊！当然啦，买咗翻嚟多数系一啲即系， 真系好惊喜嘅， 好惊喜， 好惊喜， 多惊吓系多惊喜嘅，通常 唔系牙膏洗衣粉，系唔系牙膏洗衣粉，即系洗口水都 OK。 我想问嗰年边个抽到洗衣粉 ？Channel 算好噶啦，洗衣粉起码实用啲先啦。今年我喺教会度交换嗰份礼物，我送咗吴若希嗰个越难越爱嘅专辑奖。 咁哇，送俾我啊，为咩你？ 你要咩？ 我要 首本名曲越难 越 爱 啊！咁鬼希越希 B B 喎， 乖。 唔系喎，嗱，我想问下大家，有冇啲乜嘢嘅礼物，基本上喺你哋嘅礼物清单里边系 backlist 咗 ？backlist 啊， 系 朱古力。因为一眼看得出他在楼下 set 买 的，你不给 OK 的，一定啊！朱古力，朱古力反而都 back 啊！朱古力我不会， 其实咧，朱古力咧，我自己就会自己整嘅， 系 啦，呢个心意。 其实我想问朱古力点整咧？ 啊，融咯咪 融咯咪得咯。嗱，自己整嘅 OK， 无知 咁中意食，你唔识整， 无知的小孩 咁中意食，但系唔识整啊！ 你真系， 我成日都谂嗱。个个都话要整朱古力， 但 系好易整噶 咋？但系个问题系，你买一嚿朱古力翻嚟去整朱古力， 唔系噶，佢有分嘅。如果你即系即系现成即系食得嗰啲咧， 系 废话食得嗰啲。 但 有咩朱古力？ 但系讲真，嗱你唔好讲啊，我家姐啊，佢喺女校嘅朋友全部都系攞啲朱古力翻嚟溶咗佢。然之后买咗一用咗佢多个帽度，跟住话自己整噶咯。 系咯，嗱，咁我不如将过年剩咗啲金沙储埋佢，溶咗佢，跟住怼落去。 心意啊 ，C K 明唔明咩心意？ 都系心意啊，你都系买嚿朱古力翻嚟溶咗佢啊嘛。 你 冇爱 啊，爱啊，爱啊， 你未试过，你唔浪漫， 你唔浪漫。 金沙仲有粒杏仁， 你唔浪漫，你 行怪， 仲唔浪漫？ 你咁有钱都拍唔到拖。 你唔知今晚真系会入，系咪真冇人打你啊？ 唔系啩？ 冇啊！ 讲次电话先，系81924481。讲次81924481。你再唔打嚟，我哋系咁 recap 呢个嘢噶啦。 阿台长会有份礼物俾大家嘅，想知系咩就打上嚟啦。咦？系咪有灵异事件出现？ 系冇灵异事件出现嘅，唔使惊，唔使惊，唔使惊嘅， 好惊啊！ 咁但系咧，我哋睇翻咧，嗱，你问我咧有咩礼物已经系 backlist 嘅咧？背 点解啊？ 杯一定 badness。 点解？心意啫嘛，送咩都咁噶啦。 哇！千里送鹅毛啊！ 好啊，好啊，就而家掹条俾你 抽奖啊！ 够礼物咧， 抽奖啦！ 够礼物咧， 好贵啊！ 我染完蓝色，蓝色嘅。 嗱，你见我有条红色嘅， 我有白色嘅，彩虹色啊， 一人一 色彩虹。 是你又话交换礼物嘅，真系 见你搵条七彩嘅出嚟。 嗱，肯定冇睇琴日哈利波特啦，话饮完之后啲可以变身噶嘛。 咩主持嚟嘅大佬啊？真系玩咁大，唔系 你话要我即刻掹俾你？ 唔系喎，但系你唔觉得杯系 咩杯先？ 即系嗰啲求其一只嗰啲。 呢啲啊， 呢条樽啊，呢条樽啊，大佬啊，杯系嗰啲讲紧屋企用嗰啲水杯啊， 水杯啊， 玻璃嗰啲啊，或者瓦嗰啲水杯啊， 我都唔中意。但我唔系因为觉得礼物唔好，系因为我太容易打烂啦。你明噶啦，即系开 party 咧，其实大家玩得好癫噶嘛。最玻璃杯喎，一阵间唔小心就地下咪烂晒，你自己执啊，好烦噶嘛。 送杯其实，诶，圣诞礼物， 咁快有？ 咦，唔系喎，台长系咪？ 哇，嗰只杯啊， 呢只包唔会打烂， 你成个 pat 先得个。 唔系，但系嗱，你谂一样嘢就系嗱杯，你谂下你屋企本身， 哇，喂， 多 谢台长， 多谢台 长，好有爱， 多谢。 你睇下台长即刻啊，醒你啊， 咁咁啊，居马费就免啦。 有杯系冇用嘅，冇茶水，冇茶水先系重点。有杯系冇用嘅。 台长有可乐， 台长买 咗箱啊嘛， 台长收埋好多 T 杯喺身。 哇！啲咁嘅嘢，咁 台长同我讲， 等下翻嚟。 派啲俾我哋去试下啦， 唔系啊，但系咧有多时我哋睇翻咧就系杯嗰个作用咧，你问我嗱，本身你屋企有杯啦，咁你买只杯翻嚟有咩用啊？咪你抽到只杯翻嚟有咩用啊？ 换新杯， 你知唔知道有啲嘢叫借花敬佛嘅？ 攞翻再抽过。 借花敬佛呢招咧，就永远过年会用到嘅，因为我阿妈咧系咪咧？是唔知啊，总之我阿妈每年， 系咪你阿 妈？ 真系你阿妈 ？O K， 谂清楚喎。 你朋友个阿妈， 低佢，落低佢。 朋友个阿妈， 你唔系你唔系女人就叫阿妈个。 我唔系你啊，女人都系阿妈。唔系啊，我朋友个阿妈咧，佢好易咧，真系借花敬佛咧。 朋友个阿妈， 朋友个阿妈， 大朋友。 佢可以咧， 认咗佢啦，唔紧要 噶。 我阿妈都会嘅。 今朝有亲戚嚟送一盒蓝莓，当啦。今朝送咗亲戚送一盒蓝莓曲奇嚟。你个粒即系蓝莓曲奇个 size 咧， 都要俾翻你啊嘛？ 唔系啊，攞出去送俾人咯。 嗯， 我媽都會，我哋係會認住邊一家人，佢係咪係特別 cheap 啲咧，就送出去咯。 唔會，因為咧，通常曲奇餅咧，又係 bad list 嘅曲奇餅又係，哇！過年送曲奇餅， 得啦， 係幾廿 聖誕節， 新年先講， 新年 有咩留翻過年先講 ，OK， 就等個月，啫， 冇， 嗌咩出嚟咬 好好好，嗱，即係杯係 bad list 啦已經，咁但係你問我做啲咩 bad list 咧，我覺得係嗰啲摆设啊， 摆设 死咯！我份礼物咁俾你做摆设噶， 我唔中意摆设噶， 死啦！ 攞条毛俾你摆设， 绑住喺度啊！系咁，你哋咧，你哋有冇话啲咩礼物？基本上系 bad list， 我冇噶，有人哋送咩我都要，心意嚟噶嘛， 随心所欲嗰啲纸，你帮人 bad list 啊？ 冇所谓 啊！哇，咁都唔 bad， 因为我阿妈就 系 佢公司喺度交换礼物啦， 系 有同事收到， 准确啲系交换礼物， 交换， 我惊你发错音 礼物，咁就讲错会点样嘅？ 因为你发错音个意思就唔同， 唔紧要嘅，网台 交换礼物， 系继续 就啊，交换咗个 限制， 你小峰翻嚟啦。一打开啦，里面系随心所欲啦。我阿妈仲花咗半日去揾下究竟有冇张钱喺里面啦。之后啲同事最重要，点样讲？环保度系咪我阿妈攞翻个利是封走？ 哇，好惨、啊！ 即系好似某 呢啲系 cheap， 唔系即系好似嗰啲某个艺人，即系帮佢拍戏送翻张无言感激一样啫，尽在不言中。 哦，啊、知边个啦？ 尽在不言中、啊。 哇，呢啲真系我会认为 cheap 噶喎，叫做嗱咁咧。话说咧，我哋有一班朋友堆啦，咁我哋每年都会玩呢一个嘅交换礼物啦。咁通常就系啱啱讲啦 ，set 咗价钱嘅15个九咁啦，咁咧， 你份礼物仲喺度啊？上年份 仲喺度， 我仲未开。 我第一年嗰份都仲喺度，我同你讲。咁咧，跟住咧，其实 咁第一年系咩咧？其实我做衰咗个头嘅。咁其实咧就系买个咩咧？因为我问一个主持人啦，我就问，即系买个揸 fit 嗰个啦。哦，喂，系咪买乜都得噶咁样？因为我行过见到已经有一个好正，我送我支正骨水。 哦，正喎、啊， 正骨水。 正喎、啊， 你知唔知边个抽到啊？你知唔知 抽咗啦？已经 系啊，唔记得咗。所以正骨水出嚟，我谂正骨水有咩用？我连嗰样嘢有咩用我都唔知道。你明明正骨水， 我谂应该 正骨水个名系有点而令带点， 即系正骨，正骨有正骨，又亦都有，亦都有邪骨先分，难定正邪正分界。 冇错，即系 你讲唔到嘢咯。 跟住好啦，咁第二年开，第二年咧就出事啦。咁大家结果交换礼物系交换啲咩咧？ 我付都系嗰啲嘢啫。 系啦，洗衣粉啊， 洗衣粉咯。 嗰一年咧， 威威洗衣粉啊嘛。 你知唔知洗衣粉喺边度买啊？ 好似系你啊嘛。哎呀，冇记错，好似系你喎。 因为我发觉，因为点解咧？我发觉买亲呢啲咧，如果你一打开系朱古力。你打开是一些可能很 common 的东西呢、 啊、话是话好像我第一份好像朱古力来的。 是吗是吗你打开第一份如果你打开那份礼物呢是一些很 common 的东西呢你没什么特别、啊。即是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啊。 即是如果台长送条 T-bag 给你就是特别了。 其实送一包得噶啦， 其实 T-bag 算好啊，实用啲先啦。我有一年 drama T-bag 好实用， 好 耐用咯。 T-bag 有一年drama 嗰啲人喺度交换礼物啦，因为我个阿 Sir 就话大家送一啲实用啲嘅，可以即刻用到啊，可能即刻食到嘅嘢啦。 系， 跟住即刻有人嗰日送我啲好安全嘅嘢， 安全 安全嘅做交换礼物， 咁好玩， 俾佢即晚即刻用。 即刻用 中茶得噶嘛？唔识咩？ 唔系攞嚟攞嚟跳蹦珠针都得嘅，系得嘅，得嘅，得嘅，得嘅。跟住咧，好啦，第二年我结果买咗洗衣粉啦。跟住咧，同时间有一个朋友咧，佢好叻，佢买咗洗衣液，佢、哦、买咗一樽五 lit 嘅洗衣液。我觉得我买一盒三公斤嘅洗衣粉已经好 似系我嚟， 好贱， 好似系我嚟噶，冇记错，好似系我嚟噶。 跟住咧，大家抽到都唔紧要啊。即系抽到 拎嗰个先生， 拎嗰个先死， 拎嗰个先生 抽到我嗰个洗衣粉嗰个喺边咧？嗰晚咧，嗰晚咧，我哋个地点喺边咧？喺屯门嗰度玩嘅， 天水围 交换，天水围，天水围交换礼物。但系嗰个人系住将军澳， 一头一尾好正咯。 但系我盒洗衣粉喺边度买过去咧？我喺屯门买过， 真犀利喎， 快阴功啊！ 去搵报纸包，系啊，跟住好啦。我收过最特别嘅圣诞礼物系咩咧？啊！我記得我有一年收過有一份咧，係真係好有心思嘅，就係咩咧？一張卡，但係咧佢立體噶， 試案卡 唔係呢啲我收得到， 男送噶， 呢啲 男定女送嘅先 嚇？ 男定女送？ 女送嘅， 哦，但係男神風範， 而家假嘅故事， 好 真噶，真噶，好有心思。嗰張卡直頭一打開咧，好多立體 嗱，想即係咩咧？大家你要 like fan page 咧 ，CK 就会 po 上嚟噶啦。 我睇下搵唔搵。 如果大家再唔封烟嘅话咧，咁咪就唔 po 嘅。 执屋咧，我唔知佢要 即系想即系嗱，而家咧就讲冇图冇真相，你咁喺度 up 咧系冇用。 OK 好，我搵一搵啦，我搵一搵。如果冇，你当我吹水啊。 OK， 系如果冇， 咁啊，买上一口凉气啊，唔该。 就咁样 ，OK， 摆晒晒啊， 就咁样。即系我睇到一样嘢就系咧，而家圣诞咧交换礼物咧，你都要俾啲心思出嚟。 冇错， 系嘛？ 冇错， 系嘛？如果你哋如果俾你买啊，你哋最想唔系即系俾人收啊？不如咁啊，嗱，啱我哋个最唔中意收啊。你如果想收，你最想收到一份乜嘢？ 现金。 嗱，我咧就好实际嘅， 系 有女伴就 OK 噶啦。 点样包俾你咧？张蜡笔小新嗰啲啊，自己送俾你， 买条丝带自己绑喺度，你拆啦。 博星地啊， 就咪整一件 T 恤系我自己嘅样喺度嘅，佢送俾你，哇，好自恋啊！ 系啊，你最想收到个女朋友？ 最想收到咩？ 点揾俾你啊？啲朋友点送俾你 啊？送唔落手啊！ 我有一个选择俾你，咪后讲， 唔使 咪后讲，我有个选择俾你啊！ 嗰个算啦。 OK OK， 维护地球靠你啊！系啦， 人哋有花家姐噶啦， 都唔系我哋两个， 唔使要， 都唔系我哋两个，都话但系嗱，当然啦，咁我哋睇翻就系。聖誕節嚇、啊，即係你睇到大時大節啦。 Lonely Christmas， 其實最我、 oh, Lonely Christmas， 我反而覺得最慘咧，唔係冇伴侶嘅聖誕節啊，係一個人過嘅聖誕節。 我唔好講呢啲啦，我今年未， 唔算，都唔算，你有同事啊嘛，係一啲可能，譬如話嗱，通常乜嘢人咧係冇人約咧？通常咧一啲 so call 真係女神級嗰啲咧，係真係冇人約㗎。 女神级， 女神 即系咩女神级啊？ 唔系 positive 嘅女神，唔系 即 系点 啊？你有冇界定啊？咩叫 positive？ 即系一个真系靓女啊！靓 女啊！ 真系一个靓女。有好多时佢哋真系冇人约噶， 系咩？ 认真冇， 系咩？真系噶？ 认真冇，因为点解咧？ 介绍识啊！ 因为通常咧，佢哋嘅心态就系咩？啲男 自己好经验， 我就系唔俾你出声，我删咗你麦。 冇图冇真相啊！ 唔系真系噶，佢哋就系有多时咧。大時大節，甚至生日都係噶。佢哋就係以為咧，即系啲男仔個個都以為佢好多人約啦，跟住就冇約佢噶，唔敢約佢啊。跟住咧，結果有一次就係咧，我有個朋友生日啦，靚女嚟嘅。跟住我話：喂，你生日應該好多人約你啦，咁我不如約你再食飯啦，第二日咁樣。跟住佢話：唔係啊，我冇人約。哇！我竟然你生日冇接冇， 哇正喎！ 唔要啦，佢哋嗰啲收佢 WhatsApp 嗰啲咧，咩生日快樂嗰啲好多，好忙。 俾機會你想啊，俾埋暗示你喎。 好似咩唔想啊？ 好對唔住，我嗰晚咁啱有嘢做，陪唔到。即 係為工作放棄女人， 唔係係為朋友。 唉， 係啊，即係講真嘅，即係但係好慘咯呢一樣嘢，我覺得自己一個過程但係最慘噶。 等咯， 等啊， 復 WhatsApp 咯， 復。 睇 Facebook 啦，大家圣诞快乐啊！ 其实 Aaron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读啊？ 其实咧， 我有戒读。 其实咧，今年咧，我真系即系呢个即系讲，今年其实喺 Facebook 咧，真系少咗人讲圣诞快乐呢样嘢。 系啊， 觉唔觉大家？ 系啊，嗱，所以我讲紧嗰个气氛咧，系冇咗好多噶。 因为我知点解嘅，因为俾华仔冚过咗， 俾华仔冚过咗， 系啊，俾阿刘华冚。 即系你讲真，你问我咧，我觉得真系近呢。我想五年左右那個氣氛呢真的差很遠的，即你看到就是以前呢大家都會 很期待聖誕的來臨，很期待哇那個玩法是怎樣，哇去哪裡玩啊，去哪裡做什麼啊，這樣當然啦，今年又多了一些選擇啦，就是這個的环球嘉年华啦，啱唔啱？即系睇到嘅呢 摩天轮啊嘛， 系啊系啊，但系 嘅我日日都见，我觉得唔好特别啫。 你嗰个摩天 輪，你日日都喺向公园度玩， 你 嗰个 摩天轮啊，梗系啦。但系咧，讲紧咧，今年系多咗几个嘅即系多咗几个选择咧，其实系唔错噶噃。系啊，即系你睇到，当然啦。咁你问而家梗系未开晒啦，成个环球嘉年华 系啊，当然啦，除咗嘉年华之外，港岛线都仲未开晒嘅。 港岛线未，仲有咩 一站啫？ 揸个站啫， 西营盘 西营盘系咪？即系睇到一样嘢就系，你问我咧，我始终都觉得咧，圣诞咧系一定，即系你问我啦，我觉得系一定要出嚟玩噶。我觉得系咯，即系我容忍唔到圣诞大时大节啦，一个人喺屋企。 多一句，点解唔约我咧？ 我好 hurt 啊！而家 你要翻工啊！ 放工都得噶嘛， 放工得咧，咪噶。 司机又唔得闲噶啦， 我哋又系打边炉咯， 好冇问题。 系咪我哋打边食人腩煲咯，系咪？ 想嚟呢度打咪算咯，入台长数嘛。 阿台长成日都话打边炉噶，但系打几好打唔成啫嘛。 仲要食披萨打边炉啊？ 台长打完啦，打完啦。好啦，咁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 新年啦， 系啊，新年啦，祝大家新年快乐，好嘛？ 好，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龙马精神。 中意嘅可以 寄啲利是嚟啊！未结婚嘅三个都 可以寄上嚟。 希望 IBHK 继续好。 好，咁啊，七年再见， 加油 IBHK， 加油一号凉气， 加油，加油， 加油啊！ 完。